好啦，又嚟到我老朋友 Elon Musk 每周切打特报时间，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因为今次就比较多嘢啦，所以我哋用呢个专题形式去讲呢个 Otta Channel 啦。 我哋就嚟可以做 Chita News 嘅 podcast 版嘅中文。好。讲下本周最大嘅花生就系 Fast 噶， 其实同呢啲事相关唔大嘅，但系我哋 Twitter 我哋一路睇系啊嘛，咁啊继续讲啦。 本周最大花生点读咧？其实系读 Fast 咧嗰个 Fast 算情啊嘛，即系你display 入边啊，就会有几多条流水线啊，嗰个咪呢个 Fast 咯。 读 Fast 啦，咁咧就文字版 Instagram 啦，佢讲法就系 佢我文字版 Instagram 系人哋叫嘅啫，佢自己叫自己叫做有线版 Twitter。我谂紧， 即系虚伪啦。嗱，唔好讲，讲又想讲先。 边谂到有线啊？调翻转，我真系讲粗口都要讲噶啦。 唔系，嗱，咁一 fast 咧就追上线啦，七月七号。咁咧就协住Twitter 大混乱嘅之后嗰个余势，一日就三千万。咁我嘅完全唔意外嘅。咁你谂 Instagram 咁乸多人用，尤其是咁多人系唔想用 Twitter， 原因当然 Elon Musk 啦。咁一日来三千万，加上啲好多新士坑，即系咁自己有 Instagram 咁，开嚟玩下咯。咁一日三千万，我觉得又唔意外嘅。甚至讲句就系，如果你冇三千万，我先惊。谂下 Instagram 咁流行，连日本都 Instagram 都超多人用嘅。咁佢有呢个数字又唔意外嘅。咁就第一日上咗就我知道好多有走去试新士坑啦。香港就好多开咗嘅。日本方面，我知道系嗰半日啦。都几千嘢，喺 Twitter 关键字都有几千嘅。咁好多人试过就系话，首先佢要你一定系拎 Instagram 个 account， 咁拎 Instagram 个 account 咧就将所有 Instagram 你啲好友全部照拎。其次就系、是、佢 search engine 系冇嘅，即系你要揾嘢咧系基本上揾唔到嘅。一贯嘅Meta 式嘅风格，佢 search engine 唔系俾你揾嘢。 而且佢系冇一个好明显，好明显嘅你自己 follow 嘅 timeline， 同 Facebook 啊嗰啲，同 Instagram 一样，基本上系佢派俾你嘅。 系啦，即系完全系依，即系其实佢而家同 TikTok 啊嗰啲咁嘅嘢系一捻样，就系、是、总之佢派俾你睇啦，嗰只亦都冇 hashtag 嘅。 其实基本上佢演算法派咧，本来都唔系太大问题嘅，问题佢个演算法真系非捻常之有问题。个问题其实就同呢个 Facebook 同 Instagram 系一 Q 样嘅，所以话乜嘢有线版 Twitter， 我真系第一个 percent 笑出嚟。呢个系完完全全就系文字版 IG， 根本上文字版 IG 就系 for 嗰啲贴图贴到厌咗，因为有时你 IG 你会见到啲咁嘅 po 噶，就系嗰张系图嚟嘅，但系上面其实净系得字嘅啫，就系完全就似这么回事。佢只不过而家将佢分咗出嚟。 佢好似就多就五百字咯，即系多倍咯，所谓嘅。其实我虽然唔觉得多倍有咩用。 因为Instagram 其实理论上你都可以打字嘅。 可以。 你要配张图，你可以求其配张图，但佢一定要你配张图啦吓。 佢就最多可以配十张图，佢话我咁就都系唉，我真系睇紧就系、是、反应就系、是、咁多人有人最紧要做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你玩厌咗啦。有啲人开纯粹就咩啊？我惊住我个 account 俾人白个名俾人白抢咗，所以就纯即系唔好理咁多。入咗去，开咗个名先，霸咗你个名先。但系有啲人喂玩过冇嘢玩，想 delete 啦。对唔住，如果你拎咗 Instagram account 嘅话，系 delete 唔到嘅。你 delete 唯一方法就系 delete 埋你个 Instagram。咁即系唔 delete 得啦。 咁你 delete 咗嘅话，你个使用者人数少咗，佢个咩咪数据咪冇咁好睇咯？因为呢嚿嘢真系非常非常非常之似 Instagram 嘅一个新功能。与其话一嚿新嘢，比较似系一个 Instagram 嘅新功能。順帶一提，佢原呢嚿嘢係原本就有提到噶啦，呢、這個文字版嘅 Instagram 之前已經提過噶啦。但係個原本嘅進程其實冇咁快嘅，係因為 Twitter 最近咁嘅震盪，佢咧就乘勢追擊咁樣，因為原本就係針住 Twitter 嚟噶啦。嗱，佢係的確係 Twitter 嘅競爭對手，但係佢唔係 Twitter 代替品啦，佢係 Twitter 嘅競爭對手。咁但係嗰陣時就冇諗住咁快出嘅，但係就係趁你病，諗住趁你病攞你命。就见你呢期咁啊，大家又话出走潮啊，又咩疑虑啊样，我哋阵间可以提多少少嘅。咁佢就谂住趁你病攞你病啊嘛，咁啊整出嚟。咁然后大家发现就系、是、狗系改不了吃屎嘅，呢、這个猪西搞出嚟嘅，始终都系猪西搞出嚟嘅，都系 Facebook 嗰个逻辑，完全就是文字版嘅 Instagram 冇分别。 最搞嘢，不过最搞嘢就系话，有啲人话其中一个优点系冇广告，我哋反正就系、是。 冇广告，冇广告俾你用戆鸠嘅都，系而家冇讲系佢未黑，系未收到广告啫。转头系一堆广告啊，佢应喂咩？差唔多搵咗咁搵几廿亿嘅，净卖广告卖广告卖先啦，大佬啊！佢又唔做火箭，佢又唔做电动车，佢边度喺钱边度嚟啊？咪卖广告，咪卖你啲私隐咯，傻嘅，跟冇广告黐引线啊，真系犯嘢戆鸠。咁咧就得本人咧嘅即系讲半日都冇，即系本人就已经食发现到有人戆鸠，就翻转头。 我咪一部分啦，一部分其实唔系嘅，有小部分我哋关比较关我哋事就系出太原用户，原出太用户啦，就系因为咁嘅地震，觉得不稳，如何那样不安，谂住搵个地方搬，或者系最少系搞套三法啦。 好，呢样多多啊。 但系跟住就发现，唔得，呢嚿嘢真系唔关我哋事，尤其是呢个出太本来嘅主力用户啊，尤其是日本嗰边。咁啊，美國嗰邊都有啲唔同嘅，但係依點講啊？我哋之前講呢、這個馬斯克佢買 Twitter 嗰時都提過啦，就係、是、呢個陰 character 同陽 character。簡單講就係現充同死宅咯。你咁樣，我之後呢個講法係唔完全嘅，但係你大概咁樣理解啦。通常就咁樣分，咁樣將佢斬開噶嘛。現充係玩 IG， 死宅就係玩 Twitter， 大概係咁，大概咁樣分噶嘛。你點解你會覺得一個文字版嘅 IG？会适合你班死宅去嘅咯，走去开嗰啲，我完全理解唔到啊！你到底系抱住咩期待去跳过去嘅咧？即系有啲系直情，有啲系嗱，你都话佢纯粹系开个阿新开多个阿间嗰啲都算啦。即系佢嗰边佢嗰种做法 ，I G 点样做佢就点样做，唔会可能有分别，因为呢嚿嘢系 G C 同 I G 团队走出嚟嘅嘢嚟嘅。即系搞啊，佢哋点可能会做得出一个可以攞翻 Twitter 嘅核心？但系又冇马斯克嘅存在，因为而家有好多人就系要一个冇马斯克嘅 Twitter。 呢样嘢亦都系好多美国左交就希望呢样就系咩？我想用 Twitter， 但系我捻就Elon Musk。咁而家有个 Fast 出嚟，哇，最解放啦！咁我就够我用，好多人系咁噶， 即系好认真嘅嗱。如果你有一个冇 Elon Musk 嘅 Twitter 嘅话咧，你要揾嘅。Boost 加又好，你系预设账都好，先唔好讲啦，入边冇人玩，呢个另一回事，呢、这个先系真真正正攞翻佢嘅核心出嚟，甚至有啲改进嘅嘢，程式本身啊，但系佢冇人玩，系呢、这个系一个网络效应嚟啊，呢、这个系冇得搞嘅，除非真系大家真系 build 得到，呢、这个可能性并不高嘅，老老实实，真系要 Twitter 自己本身冧先有可能，佢哋会做，而且调翻转 ，Twitter 而家成乜？次次每次，我哋上个礼拜先讲啦，每一次地震，嗰两个嗰扎替代品，真正嘅 Twitter 替代品，全部冧碎化，啲人多到佢顶唔顺 ，Miss Key 又好，东华又好，全部都系咁嘅情况，佢根本就负荷唔到咁卵大嘅人流， 同埋就系个个替代品都有佢自己嘅问题， 我觉得主要系人数嘅问题啫， 首先就系长毛象，佢所谓叫分流啦，分碎化就系、是，当你分碎化，你就唔能够确保就系咩，你一个信息可以俾最多人睇到。Twitter 就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于什么？你放一单料，你可以在一瞬之间全世界都看到。即是例如说我现在录音的时候看热门字就是什么？足球穿泛蓝。跟着就是跟着就是运转米亚瓦车，即是讲就是什么？一落大雨，新干线停驶。喂，大佬，你紧急消息，你只要一望热门字你就知道就是现在日本发生了什么事。喂，对于一些真系叫做咩争分夺秒的情报捻嚟讲，喂，呢、这个好重要。而不论是Fast 又好，长毛象又好，啲咩 K 加都做唔到呢个叫做咩？一瞬之间你可以掌握到最新嘅资讯。喂，尤其是好日本呢啲可以叫做咩灾难王国。喂，可能你就嗰一分几秒钟，你可能就真系可能救翻你条命嘅喎。 对啊， 甚至冇咁严重啦。冇话救翻条命啦，就可能你知道一分几分钟，你可能就唔使搭嗰班车，你可以翻屋企瞓觉咯。 嗱，但系呢样嘢要公平啲讲，呢个就唔关系统本身个结构嘅分别。如果你讲到细到去长毛象同 Twitter 之间嘅分别啦，唔系讲紧同IG 嗰档嘢嘅分别啦。如果系咁简单，佢呢两个嘅分别咧，其实纯粹系使用者数目分别嘅啫。只要使用者数目足够地多咧。根据佢嘅联邦宇宙规则其实一样可以去做到咁样嘅收料嘅。问题而家就系少人去用，咁啊，咁来源咪少咯，使用嘅人少咯，传播嘅人少咯。 呢個係網絡效應嚟嘅，無論係 Twitter 定係往後 Boostsky 後面不挑都好咯，因為後面嗰啲嘅理論上個系統其實比佢更加改進嘅，即係呢個係佢只不過佢哋係 server 承受唔到咁多人。當佢 server 承受到咁多人，而有真係有咁多人去，兩者兼備的時候，所以呢個樣嘢係非常之困難嘅。你而家啲人都未離開得 WhatsApp， 咪有咁嘅原因啫嘛。咁但係如果佢一旦做得到嘅話，係冇問題嘅。但係呢個可能性基本上近乎零。咁啊，有冇睇翻呢档阿朱砂呢档嘢啦？咁啊，佢因为佢主要其实用翻 IG 个逻辑，结果就系佢会派，而且佢派嘅咧就佢参佢个演算法参考，因为我严重怀疑，其实佢根本冇参考你 follow 咗边个，我严重系怀疑咁嘅情况，因为好多人嘅回报都系我明明 follow 咗一堆，譬如有人系话佢 follow 好多 K-pop 相关嘅，但系佢都系照喺，因为佢系香港人啊，佢都系照传 Mila 俾你。 系啊， 哦，我最认真就系 Mila。 唔系好简单啫嘛，你而家用 Instagram 有个问题，佢所以Twitter 话告佢告佢偷咗到Meta 咧偷佢 话佢抄袭。 我话边度抄袭啫？两个嘢根本唔同嘢。 你要话抄袭，我觉得你告 Boostsky 或者告预设账会嗰个胜算会高少少咯。虽然都系零点一同零点二嘅分别啦。但是即係你講 冇抄襲，完全兩嚿嘢嚟嘅。 嗰個真係完全兩嚿嘢嚟㗎。即係如果佢呢一檔嘢同 IG 係兩檔嘢嘅話咧，咁就 IG 可能過得佢啦，過得到佢啦，因為成嚿嘢真係好靚。上次我調翻轉問一個問題，因為大圖片嘅煽情啦嘅一個，我唔知叫佢推定乜嘢啦，一篇咁嘅嘢，同一個有文字一鏟文字嘅 IG 到底有咩分別？ 我明白，我完全明白嗱，你再我唔係我點解中意睇 IG 就係 IG 我唔中意睇文字嘛，就係睇圖啫嘛。 所以你話即係佢兩個有最大分別係乜嘢咧？呢、這個就係純粹文字同圖片之間嘅分別，就係你班呢人聰係唔識寫字嘅。圖片你可以用你啲濕鳩濾鏡濾到好似好靚咁樣，但係啲字幾咁愚蠢、低能、白痴、淺白，完全曝光於全世界。我見到嘅就係、是。喂，你班友，你梗系唔识用脑嘅人，唔识写字嘅人就唔好夹硬写字啦。你拍翻你哋啲图算啦，你哋啲 I G 图算啦，最少养眼少少啊。你啲都写人字真系辣眼睛啊！所以呢档嘢冇嘢，你当系一个 I G 嘅附加功能算啦。你唔需要理啊，你唔需要理咁多。 佢根本就 I G 嘅拍片嚟嘅，我都系。 啊，当然有部分人系两者都用嘅，咁你可以照两者都用，系指 I G 同 Twitter 都用嘅，咁你用呢嚿嘢冇乜问题嘅。但系如果你当初就系争 Facebook 争 I G， 所以先嚟玩 Twitter 嘅话咧，你可以完全forget咗佢。你继续屌啊 Elon Musk， 睇佢松唔松化，因为 Elon Musk 都算系一个屌完会松化嘅人嚟嘅。咁啊，提少少今个礼拜出现嘅，唔知系咪同对手竞争对手相关，总之佢呢个礼拜发生咁嘅事，因果关系我唔推论，有可能系，有可能唔系。咁其中一样就系佢静静鸡冇告任何广告，将 API 限制住，之前话咩要收费啊嗰啲嘢，经过测试全部唔见晒。 冇好紧，即系佢根据我本人测试啊。真正实践测试 啊，唔系两样嘢嚟噶，因为我系讲紧之前收钱嗰个，因为你用Twitter 个嘢去用嘅话咧，唔一定经 API 嘅，你网页版啊嗰啲嘢唔经 API 嘅，我讲紧系 API 嗰啲都唔再限制啦。 嗱，不过都系咁样啦。依单我唔知道系咪关系啊？依单嘢我依家谂起嘅就系好几只手游。都取消了用 Twitter Login 的個服務， 這個是關 API 事，不過純粹是因為不再相信它了，即我不知道你何時突然間，現在就說開了，我怎知道你何時又再什麼，這些 即不是有幾隻 game 挑它，你把人家 試知識奇力就算了，知識奇力算了，這些本來就是方便大家而已，你不知道它何時會收的，那我們就收了它，都好正常嘅，呢个小事唔关事嘅，唔关佢本身 Twitter 本身嘅影响事嘅。我讲紧 Twitter 系，其实理论上而家系唔再嚟紧用翻 login 啦，系用翻佢 login 系冇问题嘅。但系大家都见过嗰一刻啦，咁啊自己食自己算啦。 要悭啲你翻仆街。 我讲紧咁啊，另一个就讲你啱啱想讲嗰个，应该系讲紧之前佢，我哋上个礼拜讲紧佢要限制啊成啊嘛。咁而家呢一刻，根据部分人测试出嚟结果。就是它的限制依然存在的，即是读取的限制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它高到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挨到，尤其是非 cheat deck 的人、大家知道 cheat deck 最方便都 最令 Elon Musk 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它会不断自动更新嘛，无论你看定不看它都会自动更新嘛，即是它是不在处理它嘛。 系啦，咁咧就我而家就咁讲下啦。我而家就曾经过我琴日嘅地狱测试，由朝头早九点开始到晏昼五点半为止，我 cheat 都系无时无刻开住，完全冇经过，完全冇任何 API 问题。而上次我一万个限额爆咧，开咗三个钟。谂下三个钟 cheat 就已经可以同你推咗一万啦。咁如果琴日差唔多成八个钟嘅话，即系咪三万咧接近都冇事。 因为其实我哋当我哋上个礼拜已经讲紧噶啦，其实咧你有限制，如果你系为咗限制一啲超出你想期待嘅嘢，即系机械自动爬文嗰啲嘢咧，你只要将个 setting set 到好高就得噶啦，咁就唔会系可以做到机阻挡到佢，无论你嘅阻挡合唔合理都好，你到底系咪真系咁样样都好啦，总之你阻挡到你想阻挡嘅人，亦都阻挡唔到，但系唔会阻挡到正常人嘅使用。是很容易这样做的，你的中间的分野其实很大的，因为自动爬文攞的速度呢绝对是快过正常人看的。这个、 因为它是用机箱去机筹的，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看它就即时更新这样，我的眼肉眼睇是有限速度是有限制的嘛，但你用机的话很简单的嘛，你要数字下去，你平凡一数可能数几千条，好简单就是你 set 它来说 ,set 它10万提 up 10万的话，就算你用 cheat day 开24小时都开不到10万的，一般人啊。你一定撞不到，但是封了他啦。不过这个就我不知道啦，实际上他怎么做我这件事他没讲到。 以我所知目前这一刻的情况就是，如果你是非付费用户而又用 TweetDeck 的话，你是有机会都依然有机会用我场的。但是这个情况以外呢，譬如我自己为例啦，我只有当日是奶过东西的，只有当日是奶过 是有奶过撞到撞我场，但当日之后即七月二号打后咧，我都冇试过，再冇试过撞到佢嘅限制啦。因为我个阅读率就好高，但系我个读取率就好低嘅。即系我系睇晒所有串，我 follow 得100个人阵，即系我 follow 紧系得99个人嘅啫嘛。咁所以个数目其实好少啊，连埋我自己本人在内就100个啱啱好。咁 我因为我成700几个嘅，因为我本身好多新闻 news 好多 news 好多 news 西 啊，即系我读取数系好少，虽然我睇晒。即系你七百几个，我唔信你睇晒嘅，咁啊， 冇大问题就系、是、我系用一路摆喺度，有个一路更新噶嘛。 啊，总之我用我嘅读取咧，就根本上系再冇出现过问题啦。佢呢个数，老老实实当初讲600系真系完全唔够嘅。某啲护航捻仲要喺度护航啊，600个其实都好足够啦。 够，梗系唔够啦，600个。不过问题就 系、是、我要开名讲一位啊，我谂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定大前个礼拜有提过有少少相关阿石迪先生。如果你当年 engage 俾佢，即系受过佢啲嘢嘅话咧，你第一对佢一定印象难忘，系嗰、那个就系、是、嗰个石先生。走去出 tweet 就系话，当初 Facebook 嗰度讲啊，平均每个人都系每日都系睇150个 feed 啫嘛。哇，我谂紧就系、 是、问题就150冇玩啦、啊。有时啊，我净喺手机上面啊，你都 cheat 官方 app 啊，我净系食一餐饭，我都唔知150个啦。 两件事，第一呢、这个系平均数，即是话重度使用者绝对唔知呢个数，而且系差好远。即有啲人係睇十幾條就收嘅，每日就係上去碌一碌，望一望，跟住就收埋。有部分人係一日24小時都可能碌緊嘅，即係兩組使用上好差好遠。第二，佢呢個150條 feed 同我哋講嘅600個嘅限制係完全兩回事。點解？譬如一個 tweet， 譬如佢有50個人去回應佢，你篤入去瞬間，你就篤你個 quota 就冇咗51個，包括原 tweet 在內，加埋50個 tweet。每一个回复的他都计一个，你只是督了进去看他里面看到他，因为你在你单位里面的话你要按下你才看到人家回应的嘛，那里都计了。而且下面现在我想大家都会留意到的，有些 cheat 下面呢是会再多了一个相关或者是那个人相关推文的其他，即不是原推文的一份，但是可能是相关的，他在下面或者是类似主题之余之类，即是更多推文那里，那个都计的。即是话你揿落去咧，你揿落去一个 chat 入边咧，就已经讲紧十几廿个都唔出奇噶啦，甚至一啲比较热门少少嘅咧，几百个都唔出奇噶。当然佢每一次捞晒，所以佢每一次计嘅系嘅。咁嘅情况之下，你要过600真系如反掌啊，大佬！因为两者最计紧梗系唔同一嚿嘢啊。我就当你条摊得150个，你净系如果睇晒150条推嘅话咧，其实你系讲紧有3-4千嘅读取数嘅可以。如果你嗰啲多數都係比較多，我當你平均每一個有五個人推，五個人回應，平均啦，冇拉上補下，咁就係講緊你一係150個，就係講緊有900個讀取數噶啦。即係我諗緊，你做傳媒嘅、哦， 你作为一个人都有个情弱咯，呢啲嘢大家已经讲咗咁耐，讲咗成讲两三日呢啲咁嘅嘢，讲呢啲佢到底点样读，点样悭佢个读取数？你有能本事，过咗几日之后都仲系讲紧啊，150个就好足够啦，56K 上网都好够啊，先生，大家知道我讲紧边个啦？哇，真系实在太低能，我一定要攞出嚟公审下佢。 太戇鳩嘅嘢， 即係你話公審我好多啦，但係因為石先生咧就俾人公審慣嘅啦。大家當年睇《Ant Gage》嗰陣時，大家都仲記得啦嚇，呢條友仔。 不過有一樣嘢，咁喺年頭度，你越公審佢越紅。 哦，佢冇人科啊，基本上而家冇人理啦。基本上就係因為當年《Ant Gage》佢喺度嘈咗交交一段時間，大家仲記得搞，所以咪去到《Ant Gage》咁樣半截埋嗰陣時，啲人都提翻係石先生咯。如果唔係先，我唔撚記得有咁嘅人存在啊。即系不过戇鳩佬就讲下就算啦，系唔好讲咁多啦。咁啊， 好啦，咁我讲下一单。 仲有一单咧，就系、是、我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啊，都系 Twitter 呢个礼拜。 我其实都唔知道发生咩事，突然间佢话 本人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做啲咪 ？Ima 突然间几个 account 突然间越谂不能拗晒头，唔知道发生咩事。 而且佢个 我怀疑系 佢嘅显示系写呢个 account 不存在。科普少少啊，之前都有提过嘅啫、嗯。如果佢写嘅系此账户已停用。就是代表住呢个 account 因为违反规则而被 Twitter 停用咗。但如果写此账户不存在，两个可能性，要么你打错字，即真系不存在呢个 account 嘅；要么呢个 account 被人删咗，系使用者自己删咗。 我怀疑系 两样都唔系，官方唔会咁戆居，同我当你揿错掣啦，我当你咩唔知咩事黐咩筋揿错掣啦。不会咁多个同 account 同时咁错掣啩？ 咦，三个都系，而家成三个同一间公司嘅，都系同一，都系 IMA 嘅，三个都系。 但系以我所认知，佢哋三代嘢系冇联合嘅咩嘅，尤其是Medium Life 同 Cinderella 嗰度，因为Cinderella 嗰度系 CY 所属嘅 ，Medium Life 咧系 Bandai 所属嘅，佢哋两个嘅营运团队唔系同一个，佢哋冇姊妹关系，都冇甚至冇姐妹关系，都冇一个同向上嘅同样嘅，所以比较可能系有人拍错掣。内即是他们Twitter 的人内部不小心拍错掣，咁审问之误就好常见嘅。虽然就令我想起一单，都是上个礼拜有人提出过过嚟嘅。牛虎写第几唔记得佢名字，一个画师都几出名嘅画师。咁佢就话佢个 account 无啦啦俾人 ban 咗啦。咁啊呢啲咁佢话画罗莉画家俾人 ban 十岁啦。 咁基本上都虽然唔系应该发生嘅，但都系家常便饭啦。咁啊。最特別的地方是乜嘢啦？佢收到封有人自稱話可以幫佢開翻個 account， 但佢要求佢俾$15,000，人都幾廿幾啊！咁佢就佢嗱個數字我唔係好肯定啊，但係差唔多呢個數啦。咁佢就諗住我就睇睇試下，睇下你有啲睇睇有乜嘢。咁嗰幾個係俾咗嘅，咁然後對方又要求佢再俾，咁有機會其實純粹係詐騙嚟嘅啫。但係最神奇嘅地方係乜嘢咧？佢另一手就係試。因为所谓的停止账号呢，其实你仲可以入到登入到你的 account 嘅，只不过你的 account 变咗围动模式，你只可以睇，唔可以再做任何动作。咁、嗯、当然你可以做嘅动作包括铲咗你的 account 佢，咁佢又铲咗个 account 佢，然后同嗰个骗子啦吓，同嗰个人讲，我唔知点解我个 account 铲咗，你系咪做咗啲乜嘢啊？咁结果咧就系乜嘢咧？好神奇地，个 account 喺当事人冇喐过嘅状况之下，自动回复翻。当然啦，回复翻系回复翻俾人停咗账号、停咗权嘅账号，但系唔系再铲咗啦。呢、这个动作理论上只有两个人可以做嘅啫，或者有两种人可以做嘅啫。一就系使用者本人，二就系 Twitter 官方，只有呢两种人可以做嘅啫。 即系里面有啲人 有人攞出嚟，有人用呢个方法去敛财， 去敛财咯。 系啊，即系等于我哋以前成日都讲 MMO 嗰啲咧，啲 GM 唔知点自己做啲道具出嚟，然后攞出去卖嗰啲咁情况。 唔系，唔好讲，唔想讲咁多啦。以前咧啊 ，Twitter 啊，蓝剔啊，点解啲蓝剔啊，好多人都知道做咩？ 都市传说 系攞嚟俾一个员工嚟卖啊嘛。 都市传说有内部员工话，你可以你俾钱嘅话就可以搞掂佢。呢啲唔系正规操作嚟噶，应该系内部员工搞出嚟噶。咁会唔会系这么回事咧？唔知道，两者有冇相关？唔知道。只不过我真系好强烈地谂到呢一单小花边。咁嗰条友仔到底最后系点样？我唔知道。嗰边嗰个画师就已经话同官方 Twitter 投诉咗噶啦。咁但系喺我见嘅情况下咧，就仲未见翻佢嗰个 account 亦都仲未见翻佢嘅。咁即系见翻佢个 account 仲系处于停权状态嘅。咁会唔会翻嚟？唔知道，因为我知道提过我自己个人经验，我俾佢停咗权个几月。 佢先又突然间开翻俾我，即系我真系唔知佢到底系佢哋真系做得咁慢啦、啊，定系真系我锲而不舍。我好似前后俾咗十几封信过去，咁我呢条就好卵烦啦，俾翻你唔好烦。 不过唔好话喎，嗱、我听咗有单其实冇关系，顺便噏噏下啦，就系、是。据说啦，即系有一部最即系报道 Twitter 嘅报 Twitter 新闻嘅新闻西啦，新闻 Twitter 啦，就话最近效率好咗，即系蓝剔嘅，以前蓝剔基本上系五日嘅，即系你俾咗钱之后，你等五日去认证，而佢一个就缩咗三日啫，一次三日快咗啦，咁、嗯、就好，即系如果你又同埋就而家就如果你需要蓝剔，你试下咯。 嗯，即系嗱，呢、這个你都关嗱，你都呢啲嘢其实都有个趋势嘅。我哋之前有提到，就系、是、其实阿 Elon Musk 系冇错啊，好捻多问题。但系咧，其实大家屌得够大声嘅话咧，其实你见咧，其实佢好多都缩噶。即系你阿包 API 嗰度就系嗰间， 应该讲就一拿嘢，佢即刻改嘅，佢反而好快嘅。呢样嘢真嘅。 先讲啦，佢嘅譬如佢 API 限制，佢啊。被人屌完，佢咪而家又缩咗咯。虽然佢就唔出声咁啊， 咪求信息。 喺我嘅立场咧，就还我嘅立场咧，就相对嚟讲，我一路我睇法都系咁样。虽然唔系每个人都咁样啦，一个人衰咗咧，佢肯认衰就得噶啦。唔系指佢要口头上认衰，我你口头上认唔认，我唔捻理你。你系动作表现到俾我睇，你系知衰咗，你知衰就得噶啦。其实我唔需要你认，我唔需要落你面成，你只要知衰。即做错嘅嘢，你自己执翻正佢，我就 O K 嘅。 唔系，即系讲就系你落下山水喉，你落下山水喉，你即快去开翻水喉咪得咯。 即系到底你个 server 不稳定，限制阅读，到底系因为你自己揿错掣，即系你之前讲个前端问题啊，定系你搬 server 搬得唔好啊，定系你缩皮去咩？如何啦？又其实我唔 fucking care 嚟嘅。 总之快啲搞完就得啦。 你打翻电，而家我可以正正常常咁使用就得啦。虽然我要提翻马斯克。咁话俾大家听啦，其实佢唔会听到噶啦，就系、是、一个使用服务，如果佢唔稳定嘅话咧，系真系会可以将你个金字塔由底挖走嘅。MySpace 啊，当年点样去，点解会输咗俾 Facebook， 就系输呢样嘢啊，因为佢经常出维修，出问题要维护。你调翻转啦，嗱、這、呢个朱西有一样嘢咧。我唔中意佢运转，因为但系佢有样嘢系优胜嘅地方，就系、是、Facebook 系好少冧 server， 你谂清楚。Facebook 啊，即系讲 Facebook 本身啊， 唔系 Facebook 你应该咁讲啦。Facebook 大镬嘅咁 server， 印象中好似都系呢几年都试过两次。 以前系MySpace 系多到啊又冧啦，但系 Facebook 咧佢冧 server 系上新闻噶，仲有头条嗰只嚟噶。 但 Twitter 基本上其实 Twitter 冧 server 都唔系好严重。印象中 Twitter 早期我哋开荒年代咪经常见到只鲸鱼咯，大家仲记唔记得嗰只鲸鱼啊？ 记得，但系 Twitter 其实呢几年嚟。真系 几耐冇见过啊！住咗职好耐啦， 唔系见过，但系近呢十年，其实即系近呢五六年，其实 Twitter 真系去到冧 server 阵，样中我又冇啦。就算去到恶意冧 server， 梗嘅就巴洛斯 啊， 巴洛斯啲典型嘅巴洛斯 都已经冇事啦，都系头两次先出事啫嘛，后屘 系啊，而家都我知道，当你之后讲就系 Twitter 知道呢样嘢，就喺定时定后知道喺又破天空之城啊，唉嗰阵时我开咗几 server 俾你，不系扑街啦。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Elon Musk 咗之后咧，其实的确系唔稳定咗嘅，而尤其是佢呢次咁嘅状况之下，话要限制乜嘢情况啊，系一个危机嚟嘅问题。当然如果佢处理得好，其实就唔系问题，系会惊，因为目前都唔知道到底会唔会又再出现咁嘅情况。一次半次，大家最多咪理香琴一阵咯。咁但系如果你经常发生嘅话咧，真系会走嗰啲人。 唔係，其實今次真係一次半次啫，至少起碼就依一年半裏面，真係去到即係去到大家叫李香琴 JPG 係今次啫。其他情況之下，大部分覺得就冇所謂啦，唔關我事嗰只 咁 啊。 咁最好笑係乜嘢啦？啱啱都講過啦 ，Twitter 地震就預設上就會冧 server 啊嘛。呢邊先算，咁唔係個個都去呢邊嘅。有兩個好有趣嘅前進方向好奇怪。第一個比較少見嘅，去撲浪。理論上撲浪以監管或者上面咧，佢除咗穩定性唔高之外咧，因為波浪係三五不時會死 server 嘅，除咗穩定性唔高之外咧，其實係各方面都好理想嘅。佢佢純 timeline 嘅，即係純時間排序，冇任何嘅演算法。有廣告啦，當然咁啊，但係廣告又大家都有噶啦。佢對呢個 SJW something 嘅 lightdeck 嘅嘢嘅限制零，對兒童色情基本上係唔太管嘅。當然你犯罪佢會管啦。咁十八禁啊，嗰啲嘢只要你打好踢，即系假佢有十八禁踢嘅，你只要打咗，佢唔管你，唔管你浪唔浪，唔管你打唔打嘛。其实一个相呢方面系相当理想嘅，不过就一嚟就除咗台湾人，即系冇乜人用嘅，除咗台湾大马少量嘅香港之外，就冇人用啊。顺带一提，你讲系马来西亚公司嚟嘅， 咁 OK， 咁有多咗人去，亦都我亦都見到多咗畫師過去，係由每一次 Twitter 有事咧，都要有啲畫師嘗試過去，因為可以唔使打碼，同埋唔會管理羅里 H 啊呢兩樣嘢咧，真係好神嘅啲神聖羅馬帝國嘅嘢嚟噶嘛。咁啊，我係見到有啲又再有啲係進駐啦，有啲係重新激活翻嘅，因為之前上一批嗰陣時都有試過係去Twitter 有段時間係管兒童色情管得好過分嘅，係基本上你畫羅都喐你啊。畫羅或者是不羅的色情他都管理的，即是那段時間 都走了批的嘛，即是當然是兩線經營啦。 但是現在其實但是現在相對來說是比較是沒有急，即是他又不是放寬了的，但是相對沒有抓得那麼緊咯。 啊，所以我突然間那些歡迎文啊，那些教你教用日文去教人怎樣用撲浪那些文呢，突然間是興翻起，連我那時九百幾萬年前寫那篇用日文寫怎樣使用那個說明都突然間有人插出來。呢、这个小事好真系会行水啫，最特别嘅系乜嘢咧？我谂嘅就系到底系索边度撞到个头，定系坐住咗，会谂到 Twitter 唔掂，要逃难。你逃去 IG 都冇咁难睇，退咗 IG 都系戇鳩噶。虽然大家明啦，啱啱讲咗好多嘢， 逃 IG 啊，逃 Face 啊，都可以理解嘅， 可以理解，但系都系戇鳩啊，理解佢点样戇鳩。但系竟然系有人逃去微博，系啊，冇错，大陆嗰个微博啊。 你当我睇听呢、這个有大廿个话系夸张，连 BBC 都讲嘅，系即系连 BBC 都觉得戇鳩 啊！喂吓，你真系黐咗咩筋哦？喂大佬，即系如果你因为 Twitter 限制萝莉或者萝莉限制色情二次元而要出走嘅话，你目标绝对唔应该系微博嘅、哦。当然啦，微博有个好大嘅好处，人数基准人数非常常之大。咁佢係一億聲咁樣計啊嘛，其實比 Twitter 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啊！如果你係計佢潛在客户嘅話，甚至係比佢仲要多啲嘅。問題就係喺中國嘅畫師都頂唔順，要走出嚟 Twitter 嘅狀況之下，你調翻轉走入去，咪黐緊咗筋啊！你 正係咪最緊要就係依單新聞係 BBC 買啊嘛？即係我睇睇份就係、是、連 BBC 少女班係又戇鳩。 即係然後咁啊，當然。在中国的 fans 就梗系好开心啦，佢主动送过嚟，我唔需要再爬墙过去啦。咁啊，问题就系、是那个时间点就因为诶呢个时间点啦。咁啊，啱啱上个礼拜就啱啱经历咗一个7月7号啦，七七事变啦。咁大家知道中国人唔知点解突然间喺呢几年突然间对七七事变好似好关心咁样。几年前见噶，好认真噶。咁啊，日本人喺七七事变喺 Twitter。咁就唔知佢哋系到底系识做啊定乜嘢啦，咁好多就系话哦，我知呢日系好苦难嘅日子，所以呢日咧我就唔会出出嘅，诸如此类，即系咧去尝试去迎合佢啲潜规则啦。我咧就系、是、呢、这个世界有五件事系避唔开嘅，生老病死辱华。你今日避得到辱华，唔代表你听日避唔今你听日就都可以避到。你总有一日，你永远你都自己都有机会去辱华。当你完美地避开所有辱华点嗰阵时候，你本人都系辱咗华，因为你清楚乜嘢系会辱华。即系嗰班友仔，我真系睇，我真系有啲你话咩啊？未到幸灾乐祸嘅，我话食紧花生，我睇你，我睇呢班友仔几时会喊住咁走翻出嚟？呢啲呢个微博封禁我啊，啲乜乜七七，我从来只会见。因为被微博封禁而逃出嚟 Twitter 嘅人，我系从来冇见过调翻转嘅人。最多都系话我又玩 Twitter 又玩微博，虽然咁嘅人多数都会最终退出微博嘅，因为你习惯咗 Twitter 嗰种言论自由咧，系唔可能会习惯微博，甚至系 Facebook 你都唔习惯。Facebook 其实好多限制都系。 唔系都话啲讲系 Face 咧，啲人嘅反应就系、是、入咗去就系、 是、呢样又唔俾，嗰样唔俾， 一个钟头都唔够就话。唔系喺一个钟头五句就话我啲文俾人我啲文俾人封咗我嘅我哋嘅反应就系跳你预咗啦佢 Facebook 嚟嘅戇鳩 啊你第一日识猪晒啊 咪就咯 Facebook 出咗名最冇言论自由噶嘛 啊有好多 Facebook 嚟 Twitter 嘅人其实都系俾猪晒 ban 到冇晒瘾甚至 ban 到真系出唔到啦咁咪先走过嚟 Twitter 啊嘛 系啊但系都系嗰句啦咁香港人中意啊嘛香港人最拿手嘅就系咩日日话日屌鸠话佢俾人俾停 account 又俾人停又俾人封乜又咩人咪话但系问你走你唔离开佢啊？美其名话我啲 friend 喺晒度啊嘛，我心谂就系你班有多 M 啊嘛。 嗯， 但即系我觉得成龙讲句啱嘅就中国人系要管，佢系俾 Facebook 管嘅啲人。 即系我统合翻啦，因为呢两个礼拜都网上都好多人讲啦，咁我个人嘅都系 Twitter 自从俾阿 Elon Musk 入咗嚟之后咧，系冇错好多问题。佢有好多有部分都可以叫做多咗新功能啊，其他嘢啦，亦都引發咗好多問題。 是引到很多问题的，但是这一刻来讲是最自由，各方面综合评价，尤其是我最在乎的言论自由方面，其实 Twitter 暂时是最好的。咁破浪，我覺得主要問題咧就唔係個官方做咗乜嘢，除咗個 server 偶然會冧之外，官方係冇乜問題嘅。問題入邊啲人嚟啫，即係呢啲就冇得講嘅，即係佢個封閉系統所產生出嚟嘅小圈子文化，呢個就睇人嘅啫。因為只要夠多人用，就會沖散咗嗰啲嘢嘅。 同埋一樣就係、幫佢講下就係、雖然話你話依幾年依年零年咧，Twitter 咧係冇咁穩定，但佢依家年齡佢新增嘅功能係等於佢開闊而家嘅功能喎，多過曬。 兩件事係相關嘅， 因為加新功能， 因為你乜都唔改， 佢穩定 原用原本嘅，咁誒梗係正常嚟講係唔應該會發生咩事㗎啦。 嗱，好簡單就係 Twitter 2.0 咁樣，佢而家改咗啦。不過好似話係要俾要 Twitter 2.0咧，就係要俾係只能夠係付費用户先用到我啊嘛，啱啊 Twitter 呢個功能，大佬喂 Twitter 本身就已經狂食緊佢個 API 功能嘅，咁一定要俾咗錢先用得㗎啦。 我相信係兩者傾咗數，咁因為對關於之前玩 API 的事嘅。即系嗱，两者真系有冇相关？我看乜有可能有相关啦，就系啱啱讲过 API 免费嘅问题，有机会系 API 其实收费，最主要其实就系针对 Twitter， 因为其他应用咧都冇你食得咁凶狠啊。咁佢咁但系 Twitter， 你如果你真系收费收钱嘅话，佢多多都唔够死啊嘛，你同佢叫我收咗皮冇分别噶嘛。咁佢又同佢倾，咁我最后倾到嘅结果就系我收费化。咁既我交費費咧，因為我使用數一定會大幅下降嘅。然後，但係佢嘅收費咧就係、是有個講法就係、是、係如果你係 Twitter 即係 Twitter 本身嘅會員付費會員的話咧，Twitter 就可以使用啦。佢係收費咁樣收費，唔知係拆帳啊定係點樣啦、啊。佢係我一開始話咁你咪拋兩層皮，你 Twitter 要俾一嚿 ，Twitter 再俾一嚿。阿傑特你有冇咁多錢俾佢啊？咁但係佢好似就話嗱，好似而家仲係傳緊嘅，因為。好似就系话，如果你俾咗 Twitter 就唔使俾钱， 唔使俾钱噶。 又或者调翻转，如果你 Twitter 嗰边冇买 Twitter， 咁你 Twitter 嗰边就要俾钱。 你系咪即系拣一个拣啱嗰个就系 Nintendo Switch 里面Switch 嗰个 online 公我讲 online 跌粒俾个豪华俾个附加 pad 俾咗之后，你就可以用 Mario Kart Deluxe 嗰啲赛道，唔俾钱嘅话，你都可以独立买。 大概系咁啦，系啊，冇错，的确好似咁啊呢、这个先讲，一切都是传言嚟嘅。佢除咗收准备收钱，佢话准备改版 2.0 之后会收钱，收而家佢就话头一个月系免费，呢件事系事实嚟嘅。咁佢话一个月之后就会再收钱，但系收钱嘅形式系点样，佢冇提到。佢点样收，同呢个 Twitter 嘅本身付费功能系点样计，冇讲到。但系佢就唯一公布咗就系将会收费，就咁样咯。 不過我覺得如果你係好似我依類咁樣，就算我而家做緊節目，我一路可以睇住Twitter 嗰個新真係新聞啦。而家睇緊日本氣象日本日聽嚟嘅氣象新聞。咁如果你嗰啲好冇咗咁重度嘅話，我哋依次係就乜嘅喎？ 我调翻转讲就系、是，其实你本来都系 Twitter Blue 噶啦。如果传言系属实 ，Twitter Blue 嘅使用者系唔需要再你额外付费，对你嚟讲直情赚咗添啦。 系咯，赚咗啦，我觉得 原本要付费，而家大家都要付费啊，但你唔使咁啊，专着不凡 Twitter Blue 啊嘛。 咪即系讲就即系讲就系佢嘅直多方法就咩啊？鼓励用 Twitter Blue 咯。即系我哋方咪有个话嘛，一年六嚿水好贵哇。不过一个我唔知点解我冇办法用信用卡俾钱，我用 App Store 俾钱 ，App Store 俾多三嚿水，Apple 赚添啊，我仲惨啊！但系我 咪就讲，我呢个系关信用卡本身事啊。你其实你如果用试下其他信用卡，应该有机会，不过算啦。 总都系嗰句啦。如果你系一日不可无 Twitter 嘅人，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话九嚿水贵，屌贵一个你睇 Netflix 同埋 Netflix 一年都成千蚊啦，你六个月俾。咪就係咯 ，Netflix 一個月，如果你加零 plan 都九萬蚊一個月啦，咁一年成千蚊啦。Netflix 依家起咁多咯 ，Netflix 俾 Netflix 你肯俾你出膽肯俾，你嫌貴又頂你個肺啊？ 咁先講我知你唔係講我嘅，但係我嘅情況就係我 Netflix 係唔使俾錢嘅，係人哋。 哦，咁你唔使俾錢呢個，即係好似我妹咁，因為我屋企人我即係我妹唔使俾錢㗎，佢睇我 account 啫嘛。 係，我咪就係嗰個狀況，所以啊，即係我係我大佬俾咗錢，就我大佬就自己俾咗錢，然後個 account 輸入牌俾我啫嘛。 真嘅，即係。有些服务俾咗钱你就消费者，你唔俾钱你就商品，你俾卖嘅。 呢个就好多年前讲噶啦。 Facebook 咪俾卖咯，我讲好多次啦。 所以你班契弟，我成日喺啲出口引咎咧，就系当年 WhatsApp 收嗰0.99蚊美金嗰班契弟，啊鬼杀咁嘈，喊打喊杀，就世界末日。好啦，而家俾 Facebook 买咗啦，跟住佢攞起资料卖啦，你收得大啲垃圾电话啦，你自己攞嚟嘅，屌你个閪！ 即系后悔嚟唔切啦，即系都系嗰句，当年我都同佢讲，当年系同啲 friend 有啲 friend 讲话，佢收钱我就唔去啦，我转去拉我话，哎呀。99我帮你俾埋啦，我好烦啊！ 咁而家俾埋班啦，因为我依个世上捻样系唔值得同情，又香港人，我成一个香港人系高达八成都系捻样。 虽然啦，而家系 WhatsApp， 如果同我讲佢收钱嘅话，我直情会停用。 算吧啦， 唔系因为我唔想俾钱，系因为我根本就唔想用啦。 唔系，重点系你卖晒我咯，屌你个閪！你卖捻晒我资料咯，仲同我讲呢啲嘢？ 我 WhatsApp 基本上都冇再用，系得翻同一个谷入边用再用紧。用得最多咪 Tesco 嗰边咯，因为佢嘅客服其中一个系 Tesco 有机械人啊，佢同我对答。 我冇办法啦，因为我工作间公司系工作需要嘅。 系好多都系咁啦，好多人做嘢都系啦，即系等于台湾嗰边好多人做嘢都要开 line account 啫嘛。 你唔开你又唔开，你做条卵咩？ 越扯越远啦，我哋讲 Twitter 讲半个钟。 咁点同咧 Twitter 即系话，唔好同我讲咁多废话。Twitter 净系 Twitter 呢年几嚟俾我嘅花生，我值得俾啲钱啦。唔系，系我系全力支持阿 Elon Musk 收购嘅就系、是，因为冇去收购 Twitter 喺度嘅厌，因为可以等死嘅啫。但系有收购，起码每个礼拜我有好多话题可以讲。 啊， 净系一样值回票价。 仲漏咗一样。嘅改變啦，可唔可以係咪改進就睇下先。佢就話佢取消朋友圈。 我唔知佢係攞嚟做乜嘢，我一直都唔明點解呢個嘢攞嚟做乜。但係佢而家可以話唔係嗱，更正就係唔係原即時取消，但係佢將呢個功能轉咗去社群嘅功能。 應該係話佢係將呢個功能再擴充，唔再淨係，因為佢原本嘅功能就係講緊我指定某班 friend 係 friend 啲嘅，係 friend 底啲嘅嗰扎咧。如果我可以發出嗰陣時，就淨係佢哋先睇到嘅啫。即係有時候有啲嘢你想講俾啲朋友聽，但係唔想講俾全世界，即是等於類似呢個 Facebook 嘅地球 post 同呢個私人 post 嘅意思嘅啫。咁呢度嘅意思其實個原本嘅圈咧就係咩？我成日都話咧 ，Twitter 有好多功能其實都係抄 Facebook 噶嘛。咁呢度佢而家就改進佢，唔單止係朋友圈，因為朋友圈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限100個人。同埋你嘅性質相對嚟講係比較單一，你只有係朋友同唔係朋友。咁佢將佢加強佢個擴散性啊，即係譬如我可以分做根據佢嘅形容應該係咁樣啊，我唔肯定係咪啊。我可以譬如可以分做方伯嗰邊打機圈嘅，又或者係動畫圈嘅，同大陸嗰啲 friend 嘅，或者係喺英國識嗰啲 friend 嘅，即係嗰啲將佢分做唔同嘅 friend， 佢圈唔同嘅社群，將佢分開咗。咁同埋咧，而家係冇嘅 DM 谷。chat 佢话要强化，而家呢一刻其实系有嘅，即系你系可以开个 DM 谷，然后有好多人嘅，嗰啲有啲咁乜嘢嘅，都有时会倾下偈，要攞过嚟倾下偈嘅。但系佢当然，毕竟唔系啲 IM 啦，专门 IM， 咁佢冇咁好嘅，咁佢喺各方面都好阳春嘅。其实咁即系譬如而家你用 WhatsApp 都好啦，你都可以录音噶嘛，可以录音出噶。虽然我觉得唔俾人录音发语音嘅留言咧。是一种功能嚟，是一种优势嚟嘅。Twitter 嘅 DM 谷啊，系做唔到呢样嘢。DM 又好啲，我觉得都系做唔窄，应该做唔到嘅。唔系做到，但系谷。 据我所知，Twitter 好似话而家喺度研究紧，唔系即系加紧DM 可以有语音。 而家单对单有嘅。群发好似收唔到嘅，我唔系应该我冇试到啊，好耐都冇试过啦。因为如果你群发入边发个语音信息，系会俾人问候你老母嘅。一对一的时候都还好少少，大家都会比较忍一样下。但如果是成班嘅话咧，你为咗你一个人悭一分钟，要全世界十几个人都会用多一分钟嘅话咧，你真系会俾人集体问候你阿妈噶。即系所以我喺群入边有冇见过啦？咁唔知系得定唔得，因为网页版系做唔到，系本来就做唔到嘅，系 app 版先做得到落语音嘅。咁佢要研究各种一啲IM 常有嘅功能，即系强化呢个 DM 嗰个功能，将佢变翻咗一个开落嚟倾偈，一班人倾偈用嘅，将个 DM 变成咁样，因为DM 本来功能真系纯粹就系私下联络咁样用嘅啫，好有人攞嚟倾偈嘅，但系大部分其实我收得最多嘅 DM 都系啲广告嘅，即系真正认真去揾我嘅人唔系冇有嘅，好多啲，咁但系佢功能因为阳春，所以大家通常都系必要的联络先会使用嘅咁样啦。咁佢又话会强化佢，咁啊即系基本上就系改进咗原本嗰个半吊子嘅朋友圈嗰个功能咯。 冇事嘅，即系佢，你唔好理佢，即系讲就虽然佢功能而家唔稳啦，即系佢而家有嘢，但系佢有变化好过冇变化。你冇变化，因为淹面淹咪等死嘅。但系而家有变化，好唔好？佢咪一路去改咯。你唔妥，你总之系有出咗事即改，呢样最紧要嘅。咁佢而家我咧，佢好多功能我都几满意嘅，即系例如话页面文章啊嗰啲，真系好方便。佢都好强化佢新闻性嗰个功能啊，即系你想资讯性嗰啲功能嗰几强，佢几执着于强化呢样嘢嘅。喺对于需要收料啊，我基本上任何时候都睇住 cheater 人嚟讲咧，佢呢个几句改进咧系值得我俾钱嘅，即系我就如果做 cheater 宣传人员噶啦，去咗。 嗯，仲 cheater， 我睇法好简单，你听屌就得啦。我唔系唔介意，但系相对嚟讲啊，如果你听屌的话咧，你搞得多嘢都还好嘅。其实虽然其中一样可能屌得唔够多，或者佢根本就系唔打算让俾你啦，就系佢 ban account 嗰边，真系老老实实呢啲系人手唔够搞出嚟嘅事嚟。即系话佢系嗰啲审查人员啊，少咗好捻多啊嘛。结果就系勾 ban 啊、乱嚟啊嗰啲嘢，包括啱啱日本 Twitter 嗰单嘢，其实日本 Twitter 好大问题。大家我哋上次提过，之前啊专题有提过噶啦嘛，我唔使我哋再重复啦。咁样咯，总之就系食唔完嘅花生，搞唔完嘅祸，出唔完嘅嘢，咁啊，即系呢个亦都唔会系最后一次嘅。我相信日后一样系不断地有新闻。佢前嗰上个月开始突然间静咗，唔系个个礼拜有新闻嗰时，我哋反而有啲唔惯。 嗱，最嗱一单新闻嘅，又系 Twitter 啦，多啦，嗱，讲到 Twitter 热门文章嘅功能啦。咁咧，由于我推孩子嗰个 map 片啊，即系我推孩子同埋真嘅塔对 level 塔嗰个 opening 啊，串埋一齐嗰个咩片啦、啊。结果水母一郎个staff 嗰个公式 Twitter 话，佢手Storm 同 Rising 咧，就而家可以串流平台听到啦。 嗯， 因为呢条咩片，结果令到呢首个经典嘅我家经典嘅机人歌学上咗串流平台啦。 嗯， 嗱呢个咪就系佢个热门文章功能，佢好啲好处就系多人 retweet 嘅话咧，你就知道呢个时候边嘢文系最热门嘅。 啊，仲有一单又啊，我唔肯定系咪上个礼拜开始出现噶，可能再要挑战。你当我 over 呢个所谓 setting 啦。最近我发现咗一个功能系之前冇嘅，付费功能嚟嘅，所以我试唔到。出睇有个功能叫钉选，即系将一个出钉上去你个最顶嗰度啊，你条摊啦，即系你揿入去你个 profile 入边最顶嗰、那个。正常就系你发出嚟出啊嘛，但最顶嗰个咧，你系可以自定嘅。嗰嚿嘢系唔关时间顺序事嘅，冇任何时间顺序，你将佢置咗顶嘅系。二佢而家又多咗个功能叫精选，咁啊类似钉选嘅，但系咧钉选咧就有个限制，就系只系可以钉选一个嘅啫。顺带一提，鱼翅酱啊系可以同时钉选五个，我记得。咁佢就系话你可以将某啲 tweet 列入精选，其实基本上就系代哦呢、這个 tweet 就代表住我啦。通常就系自我介绍啦，又或者你觉得最重要嘅事啦。呢期做咩啊？ 或者近年你写咗篇好正嘅文咁，咪钉上去咯。 系啊，即系因为你 timeline 嘅话，你可能过几日之后就已经冇咗影噶啦嘛。咁但系如果你想见到我嘅人，你首先想见到我嘅系乜嘢，咁我咪钉个钉选咗佢啦。咁但系佢送咪一个啊嘛，咁佢咧就系一个付费功能，就系可以列入精选，咁啊唔止一个嘅，咁就系个数目系唔止一个嘅。但系具体系点咧，就阿杰特你慢慢试啦，我试唔到噶啦。 我见到，但系我睇我搵唔到咩钉选，因为我主要系 follow 嘢嘅，我未得闲就试。 你求其一个，你求其多一个出揿钉选是你的个人资料咧，佢就会问你到底要钉选定未入精选噶啦。但系如果我揿嘅话，列入钉佢个揿列入精选嘅话咧，佢就会话你话呢个系 cheap 嘅功能嚟嘅。咁啊， 列入精选见到啦，揿咗啦，试我而家即试啊，钉精选内容见到啦，钉咗啦，我篇讲即系讲职特工队嘅影评钉咗啦。 就係佢你因為嗱，同之前有提過一樣嘢，就係有啲人會真係焚佢賣 Twitter 部所不用其極。我好耐好耐之前，甚至唔係 Twitter， 我已經提過一樣嘢，條界線就係你唔係將原有嘅功能攞走，大家就唔會屌啊？點解閱讀限制大家會屌到叫蝦擦蟹，哪怕係暫時性都會屌咧？就係、是。你好似系想将原本大家拥有嘅无限阅读呢样嘢攞走，然后俾翻个收用要收费嘅先俾翻你，呢一样系非常之骤骤忌嘅。 咪其实好简单，其实不呢个算啦，即系我个，因为太多媒体系好刻意地误导咗你话呢个系即系长久啲一个叫做咩永久半永久设施啊嘛。 呢个媒体误导，甚至读者自己本身误导都唔紧要。重点系我话点解啲回个咁强大反弹，系因为你系与喺佢手上边攞走佢原有嘅嘢。嗱，呢个钉选系好简单，佢原本打从 day one 有钉选呢个功能开始。个 day one 个钉选就系一个啦，冇得再多，你再多你就系冇任何办法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哦，咁佢唔会攞走你原本，即系话哦，你唔俾钱就唔准钉，唔系，佢系话哦，你俾钱嘅话就可以钉多啲，俾多个另应该系俾我另一个类似精选、地选、钉选嘅嘢，叫精选嘅物体，咁你可以用多，你系多咗嘢，你俾钱会多咗嘢，咁大家就冇乜反应噶啦。唔会屌，唔会成嘅，因为我本来就冇噶嘛。呢、这个好真系唔系净系 Twitter， 更加耐之前 Twitter 未有各种几个啊之类嗰阵，大家已经讲紧呢样嘢，就系我哋好多好多好多事都系已经睇过呢样嘢噶啦。因为付费服务，如果当初本来就有嘅嘢，如果你因为想推付费而拎走佢嘅话咧，一定系会俾人屌，哪怕唔系 Twitter， 一样都系咁样。这个系原则系基本上系万事万灵嘅。如果你出新功能，跟住只系付费功能先有啊，得哦，唔关我事咯，就咁简单啦，就大家唔会有咩反应嘅，最多就话哦，咁你咪考虑下哦，如果个功能我有兴趣嘅，咁咪考虑会唔会付费咯。咁但系如果你低温系冇嘅，低温系已经可以用得嘅，而你后屘变成就唔付费会冇咗嘅话咧，100%会嘈，从来冇见过唔嘈嘅，嘈唔嘈成功有几嘈另一回事，但一定系会嘈，呢个通则嚟嘅，基本上咁多年都系一样。咁样咯， 我都系咁讲啦，即系叫讲我而家就变咗做我就变咗做咩 podcast Twitter News podcast 噶啦，个个系咁讲，直情就咩，唉、哎，本周 Twitter， 每周一定每周必提咁滞，因为冇办法，即系太多，佢每周都有发生，好同唔好发生一大堆，就系讲阿 Elon Musk 咧都又嗰句，几时打交啫？你两个扑街， 即系呢个又系啦吓， 等你打交， 咁阿妈话唔俾啊嘛。结果佢， 但好似话而家准备紧啦，而家阿 Elon Musk 好似揾个 MMA 啲冠军去训练紧佢啊，跟住佢阿妈话， 佢一路都有教，佢一路都有练嘅呢啲嘢，不过佢而家又多咗一样嘅，佢而家话阿妈话唔俾之外，佢就话咁我直接告你咯，啱啱提及少少啊，原来哦唔系，原来你嘅单挑唔系 boxing 上面单挑，唔系 MMA 单挑，而系法庭上面单挑， 唔好玩啦，屌都话嗱。呢单嘢， 摆喺法庭一定唔好玩噶，大家揭得够多内部资料就好玩噶啦。 唔系都话唔系去 last week 嘅时打镬赢，如果 cheater 赢咗你 ，cheater 赢咗你，你 cheater 赢咗你 fat 收皮 ，cheater 输 cheater 输咗你唔好，依家唔稳告，讲完，即系纯粹够趣。好啦，呢啲花下个礼再继续讲 cheater， 反正个礼拜有花生讲唔厌嘅。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唉，下个礼拜再见，拜拜。